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陈俊华带出的《爱你不回头》，毛阿敏演唱的《投入的爱一次》，张默默带出的《我总要轻轻的歌唱》。 天依旧是白云， 谢。

眼神，追不上是你的背影，分手的时刻已来临，彼此成了陌生人，是你的背影，分手的时刻已来临，彼此成了陌生人，千万别说，别说分手，多少话还没说出口，千万别说，别说分手，心在风中颤抖，千万别说，别说分手，多少话还没说出口，千万别说，别说分手，我的心在风中颤抖。总是你的脚步，昏沉沉是我的梦境，难舍难分不了情，转眼之间变成空，急匆匆是你的难舍难分不了情，转眼之间变成空，千万别说，别说分手，多少话还没说出口，千万别说，别说分手，我的心在风中颤抖， 下面请欣赏邓玉华演唱的《情深意长》，韦唯带出的《相亲相爱》，程方圆演唱的《你是我的阳光》。

飘落着冷冷清，欢绿绿的怀念，如梦如幻如真，前行过山的影，那是个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八只眼演唱组带出的《送别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金色的村庄》，夜毛廖沙演唱的《楼台会》。 想起心里凉，歌山歌水永相望，送君送到大树下，心里几朵知心知心花，死里逃生闹革命，枪林弹雨把敌杀，半间屋前川水流，革命的友谊才开头，哪有力道能劈水，哪有利剑能斩愁，送君送到江水边，知心话风里浪里你心传，我只所别不忘永不忘， 又想起 心里凉， 歌山 雨送到江水边，知心话 想我，我想。

聂凡演唱的《遇上你是我的缘》，上海爱乐合唱团演唱的《道路》。